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2月，唐诗三百首，卷三，第137首，新年作，刘长卿。乡心心碎切，天畔独潸然，老至居人下，春归在客先。岭猿同旦暮，江柳共风烟。已似长沙赋，从今又几年。完 ，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